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十五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蚊。 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七一见。 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新节目。自从我们这个足球解读休季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多了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有别于一般的足球节目，是一个专讲阿仙奴的节目。如果足球频道的听众印象中仲记得的话呢，我是曾经请过一个香港讨论区的叫 Sam 哥的人，就是讲关于阿仙奴的东西的。那呢现在我决定了呢，就直头将香港讨论区这个 Arsenal Daily 的帖的主持人们和一些兄弟呢就搬过来 Ragazine 做一个节目。那为了准备这个节目呢，我就手腾脚震，好紧张，紧张到我今朝都着 Q 咗衫，又着咗件熱刺嘅衫，搞到头先见到面呢就俾佢哋打咗几镬。 你睇个节目几有揭秘先啦，咁多位听众。 不过好彩我都仲识着咗件作客嘅啫。咁呢阿 Sam 哥呢着咗件主场。咁呢今日我哋要介绍呢就係、是、我哋香港讨论区嘅阿仙奴专区嘅主持人同埋佢哋一班嘅兄弟。咁我呢路过嘅啫，我係阿四嚟嘅啫，交返俾你啦 EV。 Sam 哥就唔好讲个歌字啦，都系叫翻我做 EV 啦。咁咧，我啊中意咗阿仙奴十零年啦。咁如果大家想听到好似反曼啊嗰啲咁激昂嘅咧，咁就可能唔使听呢个节目啦。但我都希望喺呢四个礼拜里边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我哋中意嗰队波嘅一啲点滴啦，同埋一啲比较新嘅消息咁嘅。好啦，咁我啊交俾我啲兄弟介绍下自己先吓。 好，大家好，我叫阿 T 啊。 大家好，我叫 Peter。 系大家好，我叫 Vincent。 我系坏人。 我是粉果啊。 咁我哋第一集好多人都估我哋咁会讲乜呢，咁好多人会话不如做个赛季回归啦、回顾啦，咁係咪，咁我觉得第四有咩好回顾啫，係咪先，基本上呢几年我哋都系咁㗎啦，係咪先，咁不如我哋展望下将来同埋检讨下之前我哋发生咩事先啦。但係检讨下发生咩之前呢，咁我哋又要知道云家嚟緊之后点做喎，所以今日我哋又定一个题目叫做云家嘅转会策略，咁佢近年嚟有咩调整呢，同埋因为啲乜嘢原因去调整呢，同埋好紧要嘅一样嘢就係嚟緊阿仙奴同其他球会嘅关系会点呢。但我哋讲呢个 topic 之前呢，咁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啲其他阿仙奴节目冇讲到嘅嘢。咁其实一去到暑假，咁好多球员都会踢国际赛啦，咁冇踢国际赛嗰啲球员咁去咗边呢，咁而家同大家简简单单咁讲下。咁我哋跟住 number 去啦，好唔好啊。咁第一个萨斯尼我唔知佢咗边啦，就唔好讲啦。第二个戴阿比有冇人知， 可能做阿仙奴啩， 返咗阿仙奴呢个话。 係囉，傷咗就四個禮拜先出得嘛。 哇，四個禮拜你唔好玩啦、單新聞話起碼要一月喎、一月隱瞞嚟喎，你唔好玩先。 唔係四個禮拜慢跑咩？ 知唔知？ 去醫院啩？ 醫院 療養中，準備開始跑步。療養中， 屋企啦。 屋企 ，OK。咁其實就唔係，咁佢就其實喺翻法國嘅某一所大學嘅醫療所裏面咧，就已經做緊呢、這個。 叫做白老鼠啦， 系啦，白老鼠亦都做过好多次嘅白老鼠，又翻翻去啦。呢份工作又几好揾嘅。咁咧最新嘅情况咧就系话四个礼拜之后就跑得步，但系佢跑得步咧，咁其实 大家都知道會發生咩事啦，就大家可能預咗四月中可能會出一次咁大把啦 嚇。唔係跑下步嘅時候拉親咩？ 我唔可能會 kick 親趴低啩。咁大家記得嗰張圖啦，係咪先？個額頭又傷，腳趾罅又傷，咁架底又傷咁。 佢係一個部位冇傷啫嘛。 我唔排除佢其他情況之下有傷。好啦，咁戴亞比就講完啦嚇。咁沙格拿又自然同佢老婆翻去法國就開心啦，係咪？梅迪薩卡巴閉啊，連續參加三場名宿嗰啲退役賽，我都唔知道參加嚟做乜。自己本身國際賽已經好忙噶啦，仲要搞到咁，所以我都幾擔心梅迪薩卡會唔會跟嚟亞洲之旅？ 踢下衞生波啫，都係。 最惨系如果卫生波受伤，咁就好戇鳩喎，系咪先？嗱，华美伦咧就踢完国际赛之后伤咗啊，但系咧最近咧都喺 Twitter 里边咧就讲翻自己伤势，咁就话都已经冇问题啦，咁就唞喺伦敦唞翻三四个礼拜啦，咁高斯哲尼啊、路斯基啊嗰扎咧就冇咩好讲嘅，因为都系自己翻自己祖国嗰度噶啦。咁就講下阿迪達咁啦。 我等緊你講呢、這個， 係嘛？阿迪達咧就據聞個傷勢咧就已經好翻啦。咁最近咧，哇！呢個真係闖為之福啊，我覺得。最近佢老婆加入咗 Twitter， 咁就 post 咗幾張喺沙灘嘅三點式相，再加埋自己做緊瑜伽嗰啲，即係用啲帶綁起自己吊起嚟嗰啲相喺度，哇！簡直喺呢個暑假裏面啊，為所有闖為啊，消暑啊，可以話直情冇得頂嘅真係。 你驚唔驚佢再傷得重啲啊？ 咁有啲加粗嘅嘢咋，佢自己師弟啊決定啦。 唔緊要啊， 咁係佢老婆做師弟，即係唔係佢做師弟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就繼續順 number 去啦，韋舒亞啦，韋舒亞就大家都知道佢做咗手術啦，咁唯一最新嘅情況就係佢同埋佢啲老婆仔女啊嗰啲就喺度燒嘢食，無啦啦喺度搞，咁啊。无啦啦，普多司机就话整一块嚟咁，即系呢两个人其实大家睇到呢一季里边一个基情都好明显噶啦，就有当年啊五十除二同阿华美伦嗰段咁盏鬼嘅，真系两个好似相逢恨晚咁嘅。 阿韦舒亚有冇又着条底裤影相啊？嘛， 着住条底裤嗰个今次唔系韦舒亚， 唔系韦舒亚， 今次真系唔系韦舒亚，佢冇做啲咁嘅嘢。 系啊， 嗰个好似系赞坚信。 轮到佢 接棒喎， 逐个嚟喎，而家 逐个嚟。哇，至于即系大家要讲到王国达，咁我记得我之前喺 Daily 里边咧，有人问我嘅话，啊和仔丹婚事点解就冇乜声气咁？咁我想同大家讲，就绝对有声气嘅，因为而家和仔喺边咧，就同阿杰比斯啊、韦舒啊嗰阵咧就喺拉斯维加斯，咁啊俾人影到相，咁影到相影到啲咩咧？就系、是、有三个男人。而其余全部都是比堅尼的女郎， 最後衝刺啦， 是最後衝刺啦，真是最後衝刺啦呢一鑊。跟住翻到倫敦咧，就乖乖仔咁，俾嗰個身材豐滿的女士收服咗啦。我唔啊，講翻個花邊先，大家記唔記得阿和仔咧點樣認識佢條女啊？ 好似話 學校啊嘛，好似係 球場， 一個話球場，一個咧 學校啊嘛，係咪？ 學校。 我淨係知道佢咧，將佢個手提電話嗰個 number 擺咗條女嗰個洗衣籃嗰度。 唔係啊，係啊，和仔去嗰條女做嘢嗰間鋪頭，跟住條女烏低身執嘢，嗰條女又著咗條好窄好窄嘅窄身褲，阿和仔就咁就睇中咗佢啦，然之後就留低個電話俾人，跟住先追人嘅，就唔係球場嘅。咁我哋就兵工廠啊，多一件喜事啦，今年。咁之後啦，就講到啊，唔知道大家對一啲即將走嘅球員有咩興趣咧？艾沙雲，大家知唔知佢喺邊啊？ 翻安捷啊？ 翻安捷啊？固然啦，呢個傳聞。但係你覺得佢暑假會做咩啦？ 我估到係蒲啩，之前俾人影到佢喺倫敦嗰度同啲夜店同人坐。 唔係嗰單嘢，佢就自己矮仔扮高佬，就幫人哋出頭嘅啫。事實上咧，艾沙雲咧就有段婚外情，而家就。是啊，艾沙雲是有段婚外情，咁佢原本呢，佢老婆上年呢就同佢生多咗个唔知仔定女，但係唔知今年咪冇波踢就冇咩地方去啊，識多條女返嚟，咁就好似唔想要原本嗰、那個仲拉埋新嗰條女呢就去睇 tennis， 跟住而家呢就直情好似話搞緊離婚添啦， 所以呢雲家就唔要呢啲人囉，係咪先？大家知道雲家對啲球員嘅私生活幾咁檢點㗎啦，鍾意係咪先？咁就冇辦法啦，沙皇就同我哋告別啦。咁就花邊嘅嘢呢就大概講到而家，咁我哋就正式入題啦。咁就講返轉會策略調整同埋原因先啦，第一 part 好冇？咁就首先我哋會由酋長時期講起囉，好冇啊？咁大家可唔可以講一講嗰陣時，而家即係而家諗返起啦，唔好 check 任何資料啦，究竟我哋入酋長嘅時候買咗邊個呢？有冇人有印象？ 喂，講下嘢啊，唔好 dead air 啊！ 大家睇你頭 嘅酋長啊， 係啊，搬入酋長嗰年啦、 啊。哇，好耐之前 喎、啊。係啊，好耐之前啦、啊。 雞腳啊， 雞腳。咦，唔係喎，雞腳踢過高貝利喎、啊，你唔好玩我、啊。嗱，我而家讀一讀俾大家聽好嘛？ 嗯。 路斯基係嗰年嚟嘅，丹尼神係嗰年嚟嘅。桑治是那年来的、 嗯、 加拿斯都是那年来的，高斯尼是那年来的、啊、不是高斯尼，薩斯尼 sorry sorry sorry。 那另外就预备组那些不要讲了，讲一个大家熟一点的叫巴拉涉迪的，即是那时候新皮里斯那个呢、哦、那由这几单，那这几单呢就我们讲一个钱给大家听一下先，那就总那个投入的资金呢就1,126,000英镑。咁嗰阵时咧，相比上一年高贝利最尾嗰年咧，就2,565,000镑，系足足少咗大约140,000镑嘅。咁其实我又想睇下大家有咩谂法。其实个酋长球场系咪真系令到云家突然间买少咁多人？ 是不是1,400,000镑 系咪？1,400,000镑。1,400,000突然间耷咗落去，但系嗰年我哋唔需要咁多人咧，其实真系第一年搬入酋长嗰年， 睇下人脚先噶，咁你 哋前一年就买咗希比、艾迪巴约、比亚比、和确特呢几个，当时嚟嘅时呢几个当时嚟嘅时候都系叫做一系就成名啦，一系就系新星啦，咁、嗯、就。 啊！当年原来仲喺高贝利时期已经买咗卡洛士韦纳噶咯，真系唔讲唔觉 啊！ 真系 系啊，所以前线如果照称嘅话，前线就应该就够人 嗱、啊。如果睇人脚嚟讲咧，就云家青年化嗰条路咧，就唔其实唔系由酋长嗰时期起嘅，即系你睇翻其实高贝利嗰期起嘅，即系大家可以见到诶、当初梅里达，大家记唔记得啊？而家去咗巴西踢波嗰个咧，嗰时话法比加斯第二代嗰个咧。其实都是那阵时买的，所以其实有些人说阿仙奴搬了去酋长才开始青年化，其实如果就这样看回来讲是错的。 嗱，讲青年化也不啱啦。嗱，2005至2006年即是搬酋长之前那年啦，希比不是青年啦，之后2006-2007第一年啦，路斯基不是青年啦，是不是？之后再后啲，伊杜阿杜达斯话下一年加盟啦，那阵时都不是青年咯，其实是不是？真係叫青年化呢吓？ 咁嗱好我就觉得买道道就唔係话为咗青年化嘅，咁你嗰时啱啱先走咗个亨利，你唔买返个前锋返嚟又真係好难交代㗎喎。 係。 虽然你买返嚟嗰个又即係喺嗰时嚟讲大家都唔知佢乜水，但係即係我哋就好表面嘅啫，睇嗰啲入球数据啊助攻数据，当时嚟讲其实我就几满意，即係唔知系咪我在 discuss 嗰度同一个嗰阵时克罗地亚嘅专家倾得太多啦， 系咪讲泰佐尔？ 系啦，泰佐尔。咁我嗰阵 我真系强烈呼吁，有冇人可以见到泰佐尔嘅踪迹？我真系想揾佢。 哇，佢真系好鬼劲啊！嗰时克罗地亚定唔知乜鬼嘢嚟大球场，拿高晒个大肚腩影相掟上网。 克罗地亚上埋报纸嘅佢系。 唔系啊，即系我就好出奇咧。点解咧？因为咧，泰佐尔系一个咧识讲克罗地亚文嘅香港人嚟。 系啦。 好飘劲， 但系同时间佢系识晒所有克罗地亚嘅球员。嗰时我最记得阿摩迪咧，全个加盟阿仙奴啊，佢同我讲话：，哇，法比加斯走咗都唔紧要啊，入呢个翻嚟掂啊！即系虽然佢之后去咗热刺啊，但系其实你睇落嗰热刺嗰段日子其实 O K 噶，真系。甚至乎而家喺皇马，即系虽然个出场次数都唔系几稳定，但系次次出嚟咧都有少少货仔交下啦。即系我又觉得云家呢个其实可能有少少走宝，但系即系点解我成日话佢中场走宝咧？就系、是、 你有个戴阿比喺度嘛，塞住咗个位嘛，你任何中场球员传过嚟你都加盟唔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走宝㗎啦，系咪先？即系所以佢个转会策略，啲人成日都话云家成日都系话喺酋长球场之后先开始青年化，其实你睇得出唔系呀，其实佢系由高贝利最尾嗰年已经开始盘算緊做呢件事，但系个成绩到唔到个预期啫。咁当然啦，成绩到唔到个预期就好多原因嘅。咁我相信大家对于06-07年阿仙奴嘅中场都几满意下㗎。真系 掂啦，直头系有希比 左边老司机啦，右边希比啦，系嘛？中间法比加斯达、法明尼啦，系咪先？即系甚至乎到而家好多球迷都话想拎翻呢条中场线翻嚟重组下咁，因为都唔系话冇机会啊，系咪先？ 我系有少少觉得，即系我系非阿仙奴迷，我系有少少嗰年，我觉得瑕疵就系佢间唔中用迪亚比打左边，就零零舍舍咧脱咗节嘅。是真的不同 level 的音乐。 这个呢就是云家本身的个人弊病来的。即是云家很喜欢这些不知道做什么鬼东西的改造球员的。咁呢一个略略讲下啦，虽然离一离题。戴阿比打咗系一个经典啦，系咪先？大家知啦，系咪？道道打左边又系经典啦，大家记唔记得啊？嗰时转4-3-3、07-08季，啱啱复出嘅时候对爱华顿嗰场咧，记唔记得啊？后备出嚟之后打咗个左边，咦，好似有啲料到、哦，就跟住俾佢打死咗道道。好啦，跟住到伊保二啦，哇，真攞命啊呢单嘢！伊布尔大家高贝利嘅时候记唔记得？ 右闸 系唔系右中场嚟噶？本身右中场嚟噶，点、 啊、 知俾云家改造咗做右闸 fit 啦，正啦！点鬼知佢屎忽痕买个仲正啲嘅沙格拿翻嚟？咁伊布尔又冇理由唔俾佢踢噶，系咪先？咁嗰阵时佢又想中场右中场又多个轮换，咁啊拱翻伊布尔翻原本个位啦，谂住好正啦，系咪先？点鬼知又系踢死咗件，系咪先？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唔好成日闹基罗特普多斯基唔掂，系因为云家唔知点样将佢哋摆个位啊嘛， 打断你啦。咁啊，阿何辉曾经赞过阿沙格拿搭伊保尔打右边嘅，咁你哋点睇咧？又 咁好简单啫，两个集一高防守一定好咗噶啦。但系个问题系嗰阵时成个中场嘅架构系打组织啊、快传啊，同埋伊保尔嗰阵时已经有信心危机啊。因为佢自己都要补翻住国家队嗰个位，佢国家队系打闸噶嘛，但系你拱我上嚟右中场，嗰个表现已经差咗啦。所以其实我都记得，我都赞过啊，我喺 discuss 嗰度我都话，哇呢一批嘢真系罗伦达帕鲁亚，我嗰时我仲咁谂，系咪先？但系你睇翻转头，其实伊保尔打翻右闸嘅位置系比右中场好好多，云家改造失败嘅一样嘢嚟嘅，云家系好多呢啲骑呢嘅改造嘅，但系今年有个好奇怪嘅改造，我都喺季后专贴嗰度都同大家讲一讲嘅，大家记唔记得艾朗南斯打右闸啊？ 系啊！ 哇，真系攞命啊！呢个改造，我同你讲， 嗰场啊嘛， 唔系新达兰嗰场添啦，直情而家变咗云家调动啊，可以话。 1-3-5-2就咁样啊嘛， 即系我完全觉得系，原来试即系可以话试咗条桥出嚟咯，条桥又屈地做得到咯。咁都有阵时你又唔可以话净系云家嘅智慧问题，咁蓝斯嘅努力大家睇得到嘅，即系今年即系季初打到成撇屎咁，但系唔知系咪打得俾人，即系我哋成日都话阿仙奴嘅人咧系要俾人屌，百屌先会成才嘅，真系嘅。今年蓝斯又好明显，即系大家睇得到佢系有能力接阿迪达嗰班嘅，即系大家喺担心揾唔到阿迪达接班人嘅同时，佢今年又做咗出嚟啦。咁问题就系韦舒亚成长会成长成为一个咩嘅球员呢？咁如果你话成长到个阿迪达出嚟，咁啊死啊 ，jam 啊，完全 jam 啊！但如果佢变咗个老司机咧，咁就 fit 啦。但系而家大家睇得出，佢系做唔到老司机嗰样嘢，所以其实佢而家半愣坑咧。我又覺得雲家嚟緊喺個轉會策略裏面調整咧，會就一就阿韋舒亞買一啲比較攻擊性嘅中場出嚟，令到佢踢翻好似前年或唔係即係上年嘅阿迪達轉化器嘅位置，就唔係藍斯而家嗰個半防中嘅位置。即係我自己咁睇啦。咁同埋好肯定嘅一樣嘢就係雲家會買一個防中。 一定㗎啦。 唔係啊，我好恨阿蕭有個房中加盟喎。 講咗好耐喎呢樣嘢。 嗱講到房中呢、這個，我哋又跳返去、我哋原本呢個題目啦，我哋又唔好走得咁遠啦，轉開策略調整。你記唔記得呢阿費林邦呢同埋阿高基連兩個呢係點樣嚟阿仙奴㗎？ 费林邦高基连好似唔系都系青训嚟 嘅，最初嘅青训 系啦。费林邦九岁踢阿仙奴啱，冇错，同韦舒亚同期啊。 高基连系转过嚟噶嘛？ 系啦，高基连咧就买翻嚟嘅。 2008-09年嗰阵时，同埋沙云同一届买翻嚟嘅。 2008-09年嗰时，记唔记得点解要买个房中？ 唔系好记得啦呢样嘢。 因为有个人贪钱走嘛，好似。 哦，費明嚟走， 所以 一個法國走嘅，一個 法國嚟咯，咁啫嘛，係咪先？仲要唔使錢走喎，咁我咪唔使錢簽過翻嚟咯，係咪先？但係嗱，又係改造問題，又跳遠啲，真係撞鬼。高基連真係呢個好嘢嚟啊！今年傳聞就話想走，但係我又覺得一個可以打到左閘。防中右閘的球員，你咁樣放佢走會唔會嘥啲啊？ 其實我覺得幾可惜嘅，我記得佢作客車路士嗰場高基連係踢得幾好嘅。 唔係，我成日鬧一樣嘢就係、是，高基連佢要俾時間自己，因為其實大家睇翻過往呢四五年阿仙奴嘅防中，發明嚟喺高貝利浸咗兩年，浸咗三年，喺基拔圖斯華走咗之後，先捱出個正選位，桑治。先借去查尔顿，再翻嚟，净系踢下杯仔，又系俾法明尼禁住，冇得踢嘅。阿仙奴嘅防中位喺近呢几年喺酋长球场嘅情况系，一定要你坐冷板抢坐两三年先嘅。即系我唔知呢个系云家安排啊，定系真系咁巧合。但系我觉得如果佢同费林邦两个拣，我会拣高基连。 但而家冇咁嘅空间啦、哦。前幾年就話兩三年未攞冠軍，而家八年咯，冇人再俾你試三年。 我呢一樣嘢，我又想屌下袁文傑，開宗明義講， 你恭喜先用喎。 佢上一集我有聽啊，我有睇啊，我點咗18點出嚟屌佢。第一樣嘢，雲家買人唔係淨係為咗一線隊表面嗰11個人噶嘛，大佬啊！你估你曼城车路士啊，俾得个咁高人工，人哋肯同你坐啊？你梗系要买啲平啲啱使嘅球员出嚟噶啦，系、哎、你系话今年唔应该买呢啲，但系你谂翻条数啊，你求其揾个我话迪罗斯咁，阿仙奴冇可能你俾到20几万磅周身，人哋叫人哋坐喺度噶嘛，同你系咪先？即系你系要喺法甲揾一啲咁嘅球员嚟塞下啲 bash 啊，慢慢培养佢，我嚟接轨啊，或者拎出去卖都好，呢啲系转会要做嘅嘢嚟噶嘛，你唔可以一味靠佢全部买晒巨星翻嚟噶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咁呢啲人边个养啊，大佬？ 同埋今 早对曼城出嚟好过啦。 今年更加大嘅问题啊，就我哋预备组走咗好多人啊嘛，咁预备组一定要有人入噶，冇理由个个都系巨星噶，系咪先？ 原本我谂住讲转会策略，讲埋咩法比加斯，围绕法比加斯咩建立嘅，我就讲翻今年先。我真系我为咗呢条友，我真系想讲翻今年。真系嗱，我而家先报一报今年我哋走嗰啲咩人先啦、啊。哇，真系第一单。安妮加，哇！大家边个嚟嘅呢条友？乜水嚟嘅喂，大佬？呢、這个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就 U21 左闸，就废到无伦嘅，大家。阿仙奴 U21 就废到无伦嘅，就得个快字嘅啫，就经常飙甩波啊、失位之类嘅嘢。 你冇话有德甲签佢 嘅？系啊，就系、是、去德甲纽伦堡，嗰下几攞命。 喂，德甲连车路士青年军都签啦。 咁阿仙奴啊，就系咁赚咗30万欧元， 中国球员都签啦。 好啦，第二个嗱，呢、這个有啲名气啦，呢、這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就上年即系上一届欧洲青年唔知足总杯定唔知足协杯定唔知乜鬼嗰啲杯咧，就金童嚟嘅，荷兰中场就叫艾比列图。咁咧就其实都几坎坷嘅，因为佢就防中嚟，我都几睇好嘅当初。但系就经常伤，咁啊冇计啦。今年就俾川迪就挖咗佢，川迪咧仲要久到咧系邀请佢咧。就無啦啦去睇人哋比賽，跟住話嗱，我哋幾有誠意啊，咪先嚟呢邊啦、啊。阿仙奴冇位你踢，你睇前面又費林邦又高基連咁，你過嚟把啦。咁啊叫走咗佢。好啦，跟住哇呢一、這個大家仲熟，我諗伊斯蒙特。 唔係伊斯菲特喎、啊，嗱好多球迷撈亂啦。 唔同， 唔同。 伊斯菲特咧就上年就多蒙特加盟嘅中場嚟嘅，即係老司機接班人同埋極度崇拜老司機嗰個咧。 係一個公中嚟嘅。 咁、伊斯蒙特咧就如果大家記得有一年咧，就我唔記得08-09年季中一月嘅時候咧，有一段期間大亞比咪爆發嘅，即係又係嗰啲咧冇傷到，但可以踢到四場好波嗰陣時咧，阿梅里達仲射爆咗韋斯咸嗰場咧，就係、阿伊斯蒙特打防中啊。咁阿伊斯蒙特本身咧就打右閘嘅，咁佢咧就無啦啦嗱，雲家啲改造又嚟啦，又定佢去防中位，又係頂咗阿大亞比嗰四場。啊！結果又踢得唔錯喎，咁當時我哋又以為有機會上位啊，點知第二年佢又犀利啦，真係犀利，借咗去英越嘅班內特，哇！真係攞命啊呢單嘢，伊斯蒙特就係咁樣斷送咗佢生涯，之後就不斷係咁借去咩米和爾啊，跟住又受傷啊嗰啲，好啦，而家又可以自由身咁走啦，好啦。跟住哇，布里斯托城又签咗个唔知咩佐敦温达，都唔知乜水嚟嘅，即係嗰啲预备咗后备前锋嗰啲呢，我都好少睇佢踢啊。喂，我而家讲都讲四个啦，跟住嚟緊先犀利喎，又走个摩天奴啦。好啦，跟住嚟緊大家会听到好多唔识嘅人名㗎，包括今年走嘅会係赫达神啦、美迪啦、屈特啦、舒沙啦、曲啦、夏祖卢域啦、罗伯士啦、尼列达啦、比蒙天尼啦。 美迪我記得好似幫過阿仙奴踢歐聯㗎， 係啊， 有 呢度好多咁多阿仙奴踢歐聯， 赫達神 大家如果冇忘記嘅話，佢幫阿仙奴踢過奧地利定唔知乜鬼嗰陣時季前熱身咧，踢過左閘㗎，雲家又係無啦將個中場掟去左閘㗎，唔知點解。咁如果夏祖盧域呢個都幫阿仙奴踢過歐聯啦，啊。跟住罗伯斯啊，呢、這个犀利啊，今年借去苏超啊，恩华利斯啊，但系好可惜喺个杯赛佢射失咗个12码俾对方球迷屌到扑街， 真系惨！ 哇，屌真系屌捻到扑街嗰次，我嗰日成个 Twitter 原本全部阿仙奴嘢嘅啫，结果全部变晒恩华利斯啲嘢，我好惊我又唔知系俾人入侵定乜鬼嘢，我好惊嘅。嗱，而家数落阿仙奴啊，走咗15个预备咗球员，咁里边咧屈特咧。同埋罗伯士、尼列达呢三个就前锋嚟嘅。咁袁文杰先生呢就话唔知买阿爷爷沙朗高嚟做乜嘢咁。咁我想同佢讲嚟緊嗰一 part 呢，我就会讲阿仙奴同贝迪斯嘅关系嘅。咁我想同佢讲贝迪斯就好想借阿仙奴啲青训走。咁云家如果再唔买多几个年轻嘅前锋返嚟等住个 U21 呢，咁来季青年军嗰四个阶级嘅比赛咧，都真系唔好话有好成绩啊！起码个联赛一月份入唔到精英组别，就系咁借人出街噶啦。咁另外就同大家讲多个新闻先。咁就阿仙奴上年就踢呢个嘅 Next Chance 啦，即系 U19 嘅欧洲联赛冠军杯咁样嘅嘢啦。咁咧嚟紧呢一届咧就过瘾啦，因为 UEFA 咧。就出咗个叫 U21 欧洲联赛冠军杯官方版，就我嚟做乜嘅呢，就係俾入咗去欧联席位嘅球队参加嘅。咁阿仙奴呢而家就心大心细啦，究竟我玩返一个私人搞嘅 The Next Gen 好啊，定係博嗰场分组赛一线队入咗去欧联分组赛嘅时候玩呢一个所谓官方版嘅呢？咁就即係從雲家個度縮計嚟講呢，就梗係想入官方版啦，係咪先，起碼錢多啲先啦，係咪呀，即係淨係計你轉播費呀乜鬼嘢咁。因為點解我話有轉播費之類嘅嘢呢，因為阿仙奴 TV 呢嚟緊呢，其實早於兩個禮拜之前呢就已經有啲小道消息滲咗出嚟，就話將會呢就會提供呢個 未來呢一屆嘅 U21 啦、U18 啦、青年足總杯啦，甚至係乎呢兩個嘅唔知乜鬼嘢歐聯嘅杯賽嘅直播權。所以呢嚟緊呢，大家如果有啲閒錢嘅話呢，join join member 呢都會有多啲波睇下嘅。咁呢雲家咁度縮嚟講，就梗係想要個轉播費高啲㗎啦，係咪先，你同埋你個認受性都高啲啦。即係據我所知，塞魯迪就跳咗槽嘅，塞魯迪原本就踢 The Next Gen 嘅，咁下年呢都玩返呢個 U21 啦。咁我想同阿袁文傑先生講返聲啦，咁就即係 球队买人呢就唔係一定要买啲好贵嘅人，亦都唔係话全部要买顶级嘅，即係好多个级别嘅梯队我哋都需要唔同嘅人才去帮我哋去打仗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话，你到时联赛杯你又係踢死一线队嗰班，你足总杯又係踢死一线队嗰班，咁好大镬㗎。同埋你要知道，爺爺沙朗高你都識講啦，係唔使錢嚟㗎嘛，又唔會壓咗你個報名名單嘅，你咪有個喺度囉。起碼佢起碼就算佢傷呀，你都仲有個大阿比差過佢㗎嘛，係咪先？ 同埋呢啲有機會升值㗎嘛，呢啲 係啦，雲家最緊一樣嘢係升值， 又唔使錢喎， 唔使錢㗎嘛，大佬啊！你真係你即係有即係轉會策略，即係其實係雲家呢一樣低買高買嘅，我哋係即係唔係話打飛機，係即係咁多隊裏面佢係真係出神入化嘅。其實你真係即係你睇阿京一而家收咗我哋個高路托尼係唔使錢，但我哋當初買高路托尼係要錢，但我哋同時喺曼城嗰度係收咗十幾倍嘅錢返嚟嘅，即係呢一個你係吹佢唔漲嘅，真係。 咁又係，如果通常佢哋簽球員都係每佢哋合約通常再寫再轉會又再收唔知幾多百分比嘅。 嗱我呢一個呢雲家轉會策略裏面必勝法兩條嚟嘅，一樣嘢叫二次轉會條約，話呢樣嘢係犀利啊！今年嘅代表作係咩呢？咁今年侯城咪升班嘅，咁佢哋有一個前鋒就解約㗎啦，其實解咗約㗎啦，今年就叫 J Simpson， 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呢 ,08-09 年佢係帮阿仙奴踢过一场联赛杯 㗎。係踢。 咁佢係着50号㗎嘛，如果冇记错。咁佢係入波㗎嗰场。咁呢佢呢就辗转就落个英冠，就落个侯城。咁当时呢侯城同阿仙奴呢就签咗二次转会条约啦。咁最尾今年可以收返几多钱呢？就收返475万磅。即係对于一间球会嚟讲其实好少嘢呀。但係有阵时都话啦，聚沙成塔㗎嘛。呢啲嘢青訓賠償金賠兩個爺爺沙朗高都賠到啦，係咪先？即係你又要諗翻阿雲家依賺呢啲小錢，同時用翻呢啲小錢投資喺一啲佢嚟緊可能賺到大錢嘅地方。呢一樣嘢咪雲家犀利嘅地方咯，係冇錯，對一線隊係冇咩大幫助，一線隊咪繼續第四咯，年年都嗌命嗌得咁辛苦咯。但係阿仙奴呢幾年嘅財政可以做到咁健康咧，其實呢一樣嘢都居功自慰啊，我覺得。 同埋呢招幾高啊，走步有安慰獎。 係啊，走步安慰獎，嚟緊可能中多個安慰獎添啊，唔係講笑啊。 收安慰獎都收到手軟啦。 我唔係講法比加斯喎，法比加斯嗰個直情可能係三獎添啦。但係嚟緊嗰個叫 J Thomas， 大家有冇印象啊？ 佢好似去咗葉少力 志，係啦，冇錯。嚟緊咧就據聞咧英超富咸啊想買佢，咁就當時賣俾葉少力志咧就冇記錯就好似100万磅嘅。咁如果今次賣俾富咸咧，咁我都唔期望多，咁咧應該咧嗰筆錢咧就可以買到一個爺爺沙朗高啦。即係我哋成日用讚堅信嚟到做單位，而家已經唔適合啦，就用爺爺沙朗高啦。 即係起碼收兩三浸錢㗎喇。 兩三浸嗱，而家先講完二次轉會條款喎，我都仲未講嗰個叫回購權嘅嘢喎。 好，咁樣休息一陣先，飲啖水先，我哋返嚟第二節再講回購權。 第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這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 杜蘭特，你諗下火背後教你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